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腔京味儿，情韵流芳，他广采博收，说唱结合，不着不飘，清脆真切。他就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京韵大鼓。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易丹采制的录音报道《京韵流传》。 这出鼓架子还有板毽子，他身上这么一套，就是演员在表演的时候要用的。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桥附近的北京曲艺团内，57岁的崇玉杰正在为我们介绍京韵大鼓的特色。京韵大鼓是一种使用北方方言演唱的北方曲艺，在群芳竞艳、流派纷呈的京韵曲院中，是一朵独具风采的奇葩。它从孕育、创立到形成，传唱百年，日益焕发出熠熠光彩，在全国的曲艺事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06年，京韵大鼓成为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市曲艺团团长崇玉杰成为了京韵大鼓的第三代传承人。 大家好，我是京韵大鼓的第三代传承人，我叫崇玉杰。 说起京韵大鼓，很多人都会想起上世纪80年代由京韵大鼓洛派的创始人、古稀之年的骆玉笙先生演唱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也让京韵大鼓这门传统的说唱艺术走进了千家万户。京韵大鼓发源于清末民初，它的前身是流传于河北沧州、河间一带的木板大鼓。木板大鼓是源于河北农村的一种说唱艺术，因以鼓、板为伴奏乐器而得名。木板大鼓最初的创作者和演唱者是半职业的农村艺人，以说唱长篇书目为主，内容大多为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响马传》《杨家将》等。19世纪70年代，木板大鼓艺人进入北京、天津地区，最初走街串巷，继而庙会集市上演出。为了适应观众，艺人们改变了乡音，开始使用北京方言演唱，并将长篇书目改成了短篇唱段，伴奏乐器增加了三弦儿。他广采博收，将京剧、河北梆子、子弟书等戏曲和说唱艺术融入其中。 1946年，北平成立曲艺工会，将这个曲种正式统一称为京韵大鼓，形成了三大流派，刘、白、张，后又经过逐渐的演变发展，形成了五大流派，刘派、白派、张派、少白派、洛派。 从刘、白、张老的三派之后，再往下一代呢，又在刘跟白的基础上呢，产生了一个流派叫少白派。这个少白派呢，创始人呢应该是白凤岩和白凤鸣，这是兄弟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呢，在一块儿的合作，在一块儿的长期的这种研究当中呢，又创立了京韵大鼓的少白派。 嗯， 别于刘白张时候白云鹏那个老白派。那么与此同时呢，又产生了一个呢骆羽笙骆派。骆羽笙应该是在刘派、白派和少白派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声音条件，然后呢就是创立了他自己的一个流派。 您是哪个派别的传承人？ 我是刘派，刘宝全派的传承人。刘宝全先生他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那会儿，通过自己的长时间的实践，然后呢形成了自己京韵大鼓的这个流派。然后呢他再往下传呢，就像传到像我的开蒙老师、开蒙师傅梁小楼，后来孙淑君老师、小林云老师等等，这一代女艺人的学习京韵大鼓以后，又往下传，就像传到像我们。 每一个流派是不是都有不同的特点啊？ 一个是它有不同的风格，还有一个它有不同的经典的曲目。 嗯， 你比如像流派京韵大鼓呢，大家耳熟能详的《闹江州》啊，《华容道》啊，《四本战长沙》呀，还有像后来子弟书的一些作品，比如像什么《紫提新琴》呀，《唐板坡》《寻母骂曹》，这是流派的一些非常经典的、非常流传很广的唱段。流派呢，应该说表现力是很强的。它的特点呢，如果说从曲目上来看，既有那种武断的，像什么《战长沙》呀，闹江州、草船借箭这类的，但是它也有一些文的一些唱段，你比如像大西厢这类的，包括这个长坂坡。再有呢，它呢既有那种四平八稳的唱的呢比较中规中矩的这样的唱段，它也有非常俏皮的、俏丽的、叙事感很强的这种唱段，比如像什么坐楼杀西，这类的唱段。所以呢它应该说是有丰富的那种表现力。京韵大鼓各个流派当中，它的音域是最宽的，基本上来讲它每个唱段当中都要将近是两个半八度。就是你要学流派的话，有时候就是说对个人的音域的要求确实是比较高，要想唱流派京韵大鼓能够完整的把它的特色唱出来，首先从声音上来讲就是一个进入门槛比较高一点，所以呢有时候选一个比较合适的材料也比较难。 赤壁敖丙， 崇玉杰是京韵大鼓流派的第三代传承人。1972年，13岁的崇玉杰考入北京市艺术学校曲艺班，开始学习京韵大鼓，师从梁小楼。 那会儿给我分到曲艺班，然后学习的专业开蒙就是京韵大鼓。因为在京津或者北方，大家都觉得京韵大鼓它的这个影响和它的这种艺术的完整性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曲种，所以呢大家也觉得呢用京韵大鼓开蒙，就是所有学习古曲的，不管你学单弦、梅花、什么坠子、琴书了，都用京韵大鼓先开蒙。它这开蒙一个是让初学者呢先入门了解一下曲艺怎么回事，古曲类，再一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呢来观察一下孩子的声音适合唱于其他哪个曲种。所以呢我们那会儿开蒙时候就都学京韵大鼓。那么开蒙半年之后，学完之后分专业，又给我分的是学习京韵大鼓专业。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已经广播里就很少听到古曲了，所以呢对曲艺几乎就是没有一点感性的认识。第一次听感觉到就是说跟我以前听的东西不一样，因为以前听的东西呢，比如说歌曲，它旋律很强，而且呢它基本上那个文字呢也都是比较现代的。那会儿一唱过山林狂风如吼冷飕飕，坎坷的大雨临了头，望江天电掣雷鸣一阵阵的风云骤，它本身语言就已经不是这个时代语言，它可能呢更多的有点诗意，画面感很强的这种东西。再有呢它是说唱形式，它是以字来行腔，而且呢它还跟京剧的那种或者戏曲的几字行腔，它更多的音乐性比较强，唱的感觉很强，它有时候是半说半唱， 你比如像这个坎坷的大雨淋了头望江天，听这个句的话它有一点说的感觉，望江天电车雷鸣一阵阵的乌云骤火金林，基本上它都跟这个说的有点相似。 嗯， 所以当时就觉得呢这个跟歌曲不一样，不是歌曲那种朗朗上口，就觉得它有很多它那个跳跃性比较强，所以呢听起来呢就有点不是那么顺，就是耳朵听起来有点不是能马上哎马上就喜欢它。 嗯， 所以呢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它呢就不是说我马上就能够接受的东西。可是呢像这种东西呢，咱们说的戏曲或曲艺呢，它又有一个特点，你别深入它，你只要一深入的学了它之后，你马上就被它那种味道就给征服了，就这种味道你就开始能够实实在在的全心全意的去接受了它。 八个路的兵将， 流派的创始人刘宝全先生被称为古界大王，18岁开始在北京的庙会堂会等场所登台演唱，他入乡随俗，说京白，唱京韵，讲究韵白的语气韵味。刘宝全还借鉴各种戏曲表演的方式和唱腔，创立新腔，还擅长运用眼神、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形成一套适合说唱艺术的表演技巧。 比如说流派呢，它讲究刀枪剑，在表演上就是把戏曲尤其是以京剧啊昆曲这为代表的城市化的一些形体动作，它引入到这个表演当中。比如说塑造一个人物，关公出现或者说赵云出现，它都有一些类似于京剧当中这些角色出现时候的一些典型的动作造型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举一个染口啊，抓一个这什么指一项什么，哎，它都有一些像京剧这样。所以呢它在表演上就具有了它这种既有那种说书人的时候那种非常生活化的讲述感很强的那种辅助的手势，又有那种塑造人物时候那种需要有造型的，是什么拉个山膀啊，什么都是必须得有一些表现， 融合到一起的。 对，这是他的表演的特点。服 装 上基本上相似，长衫呢、大褂呢，基本上都是单色为主。在49年建立了国营剧团之后，那时候的创作了一些很多现代的一些唱段，黄继光啊、邱少云呐、70年代那有什么传家宝啊、一盘棋啊，就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事儿、应该穿当时的这种服装，所以就做这些中山装。但是一般来讲呢，如果上传统唱段，裤子跟这个上衣很明显的这种分开，一般来讲不是特别方便，还是穿大褂方便。你比如你提个筋儿啊，或者说是做个什么动作，它这个大褂的就是这种形式吧，它跟咱们这个戏台上那个戏袍、戏装它很接近。 曹操如不走花容，你回来我就把银交，父子也伸手接过令箭，叫官听给为父打开盔甲包，换马童快把某家的坐骑备好，命周仓看过了青龙偃月刀。 您听到的这段就是华容道唱段，借鉴京剧的特色，体现了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说即是唱，唱即是说，似说似唱的演唱风格。 那曹操从赤壁鏖兵望营而逃，往前行走有条出路，可笑这个周郎他的那个技不高，头一笑被赵云杀了一个好跑，第二笑被张飞把他干了一个魂魄飘，正往前走抬头看啊啊，前边的火焰因何时长高。 京韵大鼓的曲目大约有100余句唱词，基本句式是7字句，唱词为韵文体，表演形式是由演唱者敲击鼓板，另有伴奏者操弦乐器伴奏，主要伴奏乐器最初是书鼓、响板、大三弦儿， 后来又增了四胡、琵琶。 三弦、四胡、琵琶，一般来讲这三大件、嗯、说唱呢，那就打的就是那个竖鼓了。像现在我们都是属于唱单段单场的，一般都是属于那种高的架子。像过去古书形式出现的时候，那会儿大家可能还能看到，就是他在桌子上放一个鼓，但是这个鼓的架子是一个特别矮的架子，但是现在呢就已经是那种就是 高架 子、哎、基本上到人腰比人腰稍微高一点这个位置是一个高的架子，然后放一个竖鼓，然后手里呢拿一块弹板竖板。一般的来讲像金韵大鼓和梅花大鼓都是木板，一般都是拿什么紫檀呢、啊嗯、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花梨啊，或者是像这样的硬木来做成的吧。 这鼓有讲究吗？ 基本上来讲，就大家看到应该说是一个竖鼓，它呢说叫大鼓，实际上并不大，三寸厚是吧？ 嗯， 三寸厚，直径呢应该说一尺多吧。嗯 嗯， 竖鼓架子还有板、毽子，它实际上这么一套，就是演员在表演的时候要用的。 西风萧瑟。 流派京韵大鼓的唱段丰富，之所以传唱至今深受欢迎，最重要的是它抓住了演唱艺术的核心韵和情。除了华容道、单刀会、乌龙院、闹江州等气势恢宏的长篇书目，还有大西厢、双玉听琴等抒情的曲目。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双玉听琴，取材自《红楼梦》第87回，感深秋，抚琴悲往事，坐禅记，走火入邪魔。全篇词藻华丽，听起来韵味醇厚，行腔委婉，不着不飘，清脆真切，缠绵悱恻。再加上高低混合的唱腔，细致微妙的眼神，传神入化的手势，皆是人物的内心深处和人物之间复杂细腻的情感。 众丫鬟识破宝玉悲秋之意，对公子把话云说，你何不到园中消遣。 由于对学习者的天赋要求高，学习过程艰难，在崇玉洁心中，唱好京韵大鼓是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当时您学的时候觉得难吗？ 我就觉得难，我当时学的我都觉得我能把它掌握吗？我甚至于觉得我肯定不行，因为当时就是听老师们就有私下谈说，唱京韵大鼓没有唱个记调啊就不能唱，你就唱不了。可是一个记调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按照刚才我说的那种介绍，就是它的高音要达到高音骚的话，记调应该的那个骚应该到什么，按声音来讲就达到嗨地了，这是我根本我就觉得我达不到一个高度，特别的绝望。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嗓子那个高音就是冷骚冷骚，我到那我就不敢唱，就老怕唱呲了，感觉到吃力，唱唱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当时那会儿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方法还没完全掌握，比如说气息的调整啊，包括这个力量的平均的使用啊，或者说有所侧重有所收敛的这个你还不懂。那么在那种情况我就觉得唱京韵大鼓对我来讲是一个极难极难的事，我就觉得在我面前是一个喜马拉雅山，我永远上不了。后来为什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到了参加工作之后，年龄也到了一定年龄了，生理发育呢也到一个年龄了，承受能力啊耐力啊也到了一个年龄了，所以那会儿呢勉勉强强唱一段还行了。那会儿就感觉到难，但是呢我终于我还能够完成它了。所以我确实感觉到为什么男生京韵大鼓少，尤其男生流派京韵大鼓少，有一个男生能够唱京韵大鼓能够满弓满调唱下来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所以他们就觉得没有男演员的话是一大遗憾。所以不管天津还是北京还是中广还是北曲，所有的老师心目当中都是一个一定要培养一个男京韵。 他欲言又止，半吐半吞，羞得脸上起了红。惜春说， 现如今除了继承老传统，崇玉洁还做了很多表演上的创新，讲故事的同时着重塑造人物， 需要煽情，需要表现这种特别的特殊的场景的时候，让一个人物形象人物性格 啊，非常鲜明的出来，但是又不能从头到尾都这样，都这样你就是戏剧了，你就不是曲艺了。 作为京韵大鼓的第三代传承人，崇玉杰说，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对京韵大鼓越来越感兴趣，但是后继乏人的状况未能有效缓解，培养优秀接班人的工作仍不可一日放松。如何使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薪火相传，既是曲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年来，崇玉杰努力使传统音乐进入学校课堂，并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艺术。 在境外，比如说像咱们去那个香港、台湾，像什么去什么日本呢、或者是欧洲呢，法比荷呀、什么葡萄牙呀、美国呀、加拿大，这些都走过一些地方啊，感觉到基本上来讲，他对你东西非常的好奇，未必他听得懂或者看得懂你在说什么，但是他注意，就是他手里拿这个唱词，你是怎么表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一张互相的对话。还有一种就是海外华人，包括台湾，这个地域特色很浓，而且他容易讲。方法又讲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故事，而且那种表现形态、那种表现的方式，就是我们民族的，属于民族美学范畴之内的，它天然的有一种认同。 这期非遗时光节目播送完了，采访徐宝丹，播音郭伟，录音合成徐宝丹，监制李秀磊，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你在北方某城很偶尔下雨，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写不来十八九岁煽情字句，孤单喂饱了旅行营，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反正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有种能为你高兴。我曾在意的你，想说声对不起，年少时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要怀疑自己，不是理想伴侣，你的离开也许是个明智之举。我曾在意的你，给过太多悲喜，沉梦时光心里，往事已云淡风轻，在北方某城很偶尔下雨，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写不来十八九岁煽情字句，孤单喂饱了旅行，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反正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有种能为你高兴。我曾在意的你，想说声对不起，年少时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重新来过，结局会不会不同？我出生了许久，生

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情，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于世之在完成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就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还为自己忘词儿而内疚不已。 3个月过去了，朱旭拍完戏回来，他首先询问的是于世之的健康状况。我告诉朱旭说，世之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语言已经出现障碍了，他已经失去过多的记忆，很多的老朋友去看他，他都不认识了。朱旭沉默了半天，心情沉重地说，哎呀，他太爱钻牛角尖了，死心眼儿，心又重，也许他的性格就决定了他得这种病。我真后悔呀，没有能够在他清醒的时候再陪着他多去钓几回鱼，让他多高兴高兴。朱旭突然站起来说，我看看他去。我刚准备穿上外衣陪着朱旭去，朱旭又坐下来。我说，怎么了？要不咱们不去了，等于世之好点的时候。朱旭多么希望于世之能够恢复原来的智慧风趣，还有一份童真的心。你心里矛盾？朱旭的眼圈红了，他迅速避开了我的视线，看着别处说，我怕看见于世之那种不认识我的样子，这种陌生我受不了。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朱旭都不敢去看于世之。我理解朱旭的感情，他不去看于世之不等于他心里不挂念着他，他愿意把于世之健康时候的精神状态永远存在心里。于世之不仅是朱旭生活中的大哥知己，也是他艺术创作艺术道德的楷模，他敬佩于世之。北京人艺最辉煌的年代里，在舞台上有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他创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角色，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有3个：茶馆里的心态怪异， 外形老而丑，风一吹就要倒的棺材瓤子庞太监。蔡文姬里英俊潇洒，儿女情长，可是又不被儿女情长所羁绊，感情深重顾大局的左贤王。骆驼祥子里的二强子，一个拉洋车的车夫，本来挣不了几个钱，很难养家糊口，偏偏又痞子成性，又好喝又爱赌，逼死老婆，又逼着亲生女儿为暗娼，最后仍是披着麻袋片流浪街头的求乞人。这三个人物的性格反差非常大，没有深厚的演技功力很难获得成功，也是通过对这几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使他成为人艺演员队伍里的大腕之一。他就是硬线条的小生胚子，具有男性特质的童超。童超平时不讲究穿戴，不修边幅，忙的时候还胡子拉碴的。童超并不把仪表当回事儿，却仍旧洒脱自如。对于阿谀奉承的人，他最不喜欢。在他身上焕发出一种年轻人的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很有个性的魅力。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童超被选为北京市的先进青年。在剧院的年轻人眼里，他是排头兵、代表、旗帜，是年轻人中的核心人物。童超负责解决青年人的各种思想问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童超原来是北洋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的大学生，他的父母本来希望童超毕业以后成为一名工程师，谁知道他却成了一名成功的话剧演员，这跟他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童超又是怎么迈进文艺界这个门槛的呢？说来话长，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久国民党就暴露出反人民的本性，爱国的进步青年奋起反抗，反压迫、反饥饿的各种反抗活动风起云涌，利用文艺形式进行斗争，也是打击反动势力不可低估的一份力量。其中北洋工学院的学生组成了北洋工学院话剧团，与北京剧社，也就是业余团体联合演出，里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童超就是这个话剧团里的主要演员。他在由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改编成的中国话剧《狂欢之夜》中饰演县长，在由莫里埃的《牵令人》改编成的中国话剧《守财奴》中饰演那个守财奴，在郭沫若著的《堂弟之花》里饰演秦王。那个时候童超刚开始演戏，正在摸索阶段，但是在业余的学生舞台上却已经显现出了他不凡的艺术才华。从此童超爱上了戏剧艺术。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文艺界地下党人离开国统区来到了解放区，这以后童超决心放弃做工程师的理想，去追求做一个好演员的梦想。1949年以后，童超到了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后改编到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又随两院合并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才正式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多少年来人艺的辉煌有童超的一份辛苦和贡献。朱旭和童超在文工团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那时朱旭还是一个电工，因为工作部门不同，接触的机会很少。直到人艺建院以后，朱旭是共青团的宣传委员， 同超市书记。不论在共青团的工作，还是戏组里的核心工作，朱旭都是童超的左膀右臂，得力的助手。他们俩合作得十分融洽，在性格秉性上，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的优缺点：自信、爱憎分明、重感情、主观、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等。在爱好上也有着共同点，从京剧到曲艺，他们都是迷。谈起京剧的名角儿、名段，曲艺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更是如醉如痴地晕进去。兴趣达到高潮的时候，哥俩索性就唱开了。童超学着曹宝路的单弦儿、风雨归舟、太平歌词，各种牌子曲，不管是嗓子、韵味、吐字、节奏，都很有水平，不比专业的差。朱旭学马派京剧《甘露寺》，不能说好，能唱下来就是了。朱旭学的最好的是王佩臣的《烙挺大鼓》《王二姐私夫》，有一股来自民间土味的诙谐。他们两个人边说边唱边研究，废寝忘食。这不只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也是在业务方面的探讨。剧院规定学习曲艺的精粹是演员的必修课，和他们的兴趣正好相结合。朱旭和童超他们俩不仅在爱好方面相同，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童超和朱旭都是自由散漫惯了的人，刚开始对于剧院的一些规章制度的约束很不习惯。为了不影响同台演员的演出，为了对观众负责，他们不得不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种制度。特别是在规章里有这么一条细则：演出时严禁演员及全体舞台员工饮酒。不管你在舞台上出没出过事故，只要带着酒气进后台，那就要受惩罚。年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每顿饭都要喝上二两小酒。为了强制自己接受这条规定，只要有演出，他们绝对滴酒不沾。即使把茅台、五粮液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绝对不尝一口。遇到有热情的亲朋好友，非让酒不可，朱旭就会说：那我犯错误，您替我去受处分，还是您拍着巴掌叫好？哎，咱不找这麻烦啊，是不？他们一起调整着自己，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他们改成在戏散后吃夜宵的时候再喝酒，三五个酒友聚在一起，边喝边议论着当晚演出的效果，或是天南塞北的海聊着，倒也其乐无穷。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今天，朱旭仍然延续着这个习惯。朱旭和童超两个人同样不喜欢喝洋酒，多有名的洋酒和国产二锅头放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准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二锅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大约在1961年，演员队的某一位演员和另外的三位演员同住一室，那时我们国家刚在市场上出售半导体收音机，能够收到广播电台的广播剧、音乐等等节目。某演员与他同事的人合计好，四个人均摊钱，合着买一台收录机。谁知其中的某一个演员中途变卦了， 他不想出这个钱了。同住一间屋子，你不出钱，也不可能不让你听啊。朱旭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其实这件事跟朱旭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他就要打抱不平。他认为那个演员出尔反尔，明摆着要占人家的便宜。朱旭挺生气的，当他看到那个演员的时候，就理论起这件事了。谁知道那个某演员不但不觉得自己不对，反倒强词夺理的蛮横起来，朱旭就更生气了，没过三句话就和那个演员发生了口角。朱旭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抡圆了胳膊给对方一个大嘴巴。不管事情的曲直如何，就是你批评的对，你动手打人家那也是错误的。何况朱旭是共青团员还是团干部，更不能够打群众了。共青团对朱旭进行严肃的批评，并且撤销了他宣传委员的职务作为处分。当时朱旭很不服气，他认为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主持公道，反而还受到处分，一时情绪低落。童超的心情也很郁闷，但这是党委的决定，他不能不执行。童超特意找到了我，他紧皱着眉头，进门就坐在椅子上，一口一口地长叹着气，也不说话，把眼睛定格在一个地方半上。突然，童超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嗨了一声，又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眼圈红红的，几乎要溢出泪水。童超猛地用手掌抹了一把脸，算是把眼泪掩饰过去了。他指着水杯，我倒了一杯凉开水递给他，他一口气喝下去之后，才开口跟我说话。哎呀，你说朱旭，他冒什么傻气呀？抖什么机灵啊？人家同住一间屋子的人都没有说话，他打什么抱不平啊？你要主持公道，你讲理就行了，你怎么动手打人呢？本来有理的事儿，也变成没理了，你这不是找着挨雷吗？童超猛劲儿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脖梗子，烦躁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没有目的地转着圈走溜，显出爱莫能助的样子。一时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能看着童超瞎转悠。我知道他是特意来找我的。忽然，童超不转悠了，站住看了我一眼，嘱咐我说：这阵子你要多关心他，体谅他一点，他心情不好，要是发脾气，你呢就让着他点，别再给他施加压力了，让着他点啊。哎，我再找他谈谈，他呀有点想不通。说着童超就走出去了。当时童超给我的感觉，他的心情很像诸葛亮斩马谡，爱莫能助，不得不如此。童超作为共青团的书记，当然责无旁贷的要把朱旭的思想做通。经过童超和朱旭多次的倾心长谈，朱旭终于意识到，不管你多么有理，打人总是错误的，正确处理应该是有理讲理，以理服人才是对的。通过这次事情，朱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以后遇事就冷静的多了。童超并没有因为朱旭是要好的哥们儿就没有原则的偏袒他，而是秉公而行，不徇私情。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很心疼他的这位小老弟。朱旭很能够理解童超，没有丝毫的怪罪。事后，哥们儿还是哥们儿，朱旭 仍旧是童超在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依靠的对象。该谈心的时候谈心，该唱单弦牌子曲的时候唱单弦牌子曲。不愉快的阴影很快就在朱旭的心里淡化下去。每当谈起茶馆，朱旭都要挑起大拇指，赞赏着童超演的庞太监。用他的话说， 嘿，庞太监这个人物真让童超眼绝了。 难怪朱旭这么赞赏。从全剧来看，庞太监只在第一幕占据了一定的时间，后两幕就没有戏了。但是演完全剧之后，观众并没有忘记这个形象，人物仍旧回荡在观众的心里。这是因为童超对待艺术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对待每一个不是主角的角色都像对待主角一样的去创造。茶馆出牌的时候，快开始排戏了，童超还是没有找到体验生活的对象，他着急得不得了。他就到图书馆查阅若干有关历代太监的史料。可是他真想见到活着的太监，这可上哪儿去找呢？只能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去找。有一天，真像是天上掉馅饼似的那么意外，居然在北京城里还有几位屈指可数的90岁上下的老太监尚且活着。当童超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几乎雀跃起来。他一扫前些日子的愁眉苦脸，立刻让剧组安排他去体验生活的日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观察，童超了解到他们这些人的言谈笑貌、生理和心理的特征，抓住特点不断地揣摩着体验着。庞太监的生理发生变化以后，声音就变成了女人的尖嗓说话，节奏也比较慢，说的都是十足的京腔京调。童超是天津人，在他的台词里有时不知不觉的就带出了一点天津的尾音，其实并不是很严重的，但是童超就非要把北京话说得地道纯正。为了克服语音语调的问题，他观察了很久，最后童超认为我最合适，正符合他的要求，特邀我当他的老师。每天早晨拍戏前一个小时，占用练声的时间，我在后台的化妆室里等童超。刚开始的时候，他让我把庞太监的台词从头到尾的给他读一遍。听了之后，他觉得我对台词的理解有的地方和他不一样，所以说台词的语气、轻重音和他要求的也就不一样了。于是我们停下来一块讨论着，直到统一认识，再重新逐字逐句的学，纠正乡音。如此反复，童超很快的就掌握了京腔京调。当首场演出之后，我正从后台往外走，童超叫住我，而且高兴地说， 哎，怎么样，还够老北京味儿吧？ 挺够味儿的， 焦先生都肯定了，那还能说什么呢？ 童超说，把朱旭找上，找上，找上，吃夜宵去啊，我请客。 童超所塑造的庞太监，在看见年轻俊俏的小姑娘的时候，会高兴的尖声狂笑，紧接着又会咳嗽带喘的，差点噎着背过气去。经过童超精心的刻画，出现在舞台上的是一个从内心到外形都让人感到是一个很丑的畸形的怪物， 是一个至今让人难忘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与庞太监相反，童超在《蔡文姬》里扮演了左贤王这个浑身充满阳刚之气的角色。童超将会如何诠释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薛姨妈和宝钗不约而同地来到潇湘馆看望体弱多病的林黛玉。在谈话中，宝钗扑到母亲怀里撒娇，林黛玉又羡慕又难过，难过自己孤苦伶仃没有亲人，羡慕宝钗有母亲疼爱，当时含着泪水说要认薛姨妈为干娘。薛姨妈高兴地答应，哪知宝钗说不能当干女儿，你给我妈当儿媳妇吧，等我哥哥回来就定亲。黛玉听罢，娇羞地扎在薛姨妈怀里，连声说坏坏你坏，姨妈快打他。薛姨妈急忙搂住黛玉，别听你姐姐的，她逗你玩呢。宝钗说谁逗啊，是真格的。妈，你要有这么个美人当儿媳妇儿，那是前世修来的福气。黛玉说你又发疯了，我撕你的嘴。黛玉够上去抓薛宝钗，薛姨妈笑着用手把两人分开，对宝钗说哎，你哥哥怎么能配上你林妹妹呢？你哥哥薛蟠是个不学无术的混小子，黛玉是知书懂礼的绝代佳人。正像宝玉常说的，这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是绝对不会给你哥哥说的。就连那邢姑娘给你哥哥，我都怕委屈人家孩子，所以才说给你弟弟了。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事儿来。前些日子我跟老太太提邢姑娘事儿，老太太跟我说我这儿想说个孙媳妇，结果反倒聘了个孙女。我想老太太虽然是开玩笑，可是细想起来，这是老太太惦记宝玉的婚事。你想啊，老太太那么疼爱宝玉， 要到外边找哪能中意呢？所以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岂不是两全其美？黛玉开始还愣磕磕地听着，等到后来说到自己身上，腾的一下子粉面羞红，他啐了宝钗一口：“呸，都是你，该打你，你为什么招出姨妈说这种话来？”你别看黛玉这么说，心里高兴啊。宝钗笑了：“哎，这可怪了，我妈说你，你为什么打我呀？”啊，就在这阵儿，紫娟跑进来了：“姨太太，我们谢谢你了，你这主意太好了，怎么不和太太说去呢？”薛姨妈嘻嘻哈哈说：“哟，你这孩子急什么呢？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催着你们姑娘出了阁，你也好找一个小女婿吧。”一句话说的紫娟脸红了，姨太太又倚老卖老了，转身出去了。黛玉看着紫娟的后影说：“这哪有你说话的事儿啊，该扫了一鼻子灰吧。”众人都笑了，几个婆子也向薛姨妈说：“姨太太，你要保成这门亲事，你可增福增寿啊，老太太也一定高兴啊。”这阵薛姨妈只是笑，再也不开口了。咱们上文书啊交代过，贾母疼爱黛玉，黛玉和宝玉处得很近，希望这对有情人能成眷属，可是碍着身份面子，一边是亲孙子，一边是外孙女，不好张口，这个亲事只能从他儿媳妇王夫人开口提出来。方才薛姨妈要保媒，只提老太太，可不提太太，这里面就有文章了，说明薛姨妈这人特圆滑。黛玉，你想听什么爱什么我说什么，但是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紫娟一提太太，薛姨妈赶紧把话岔开了。薛姨妈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黛玉不知道真情，盼望和宝玉的事儿能有结果，她心里特别感激紫娟，也盼望薛姨妈能成全自己。就在这么个功夫，史湘云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一边走一边说：“哎，你们看这什么？”黛玉看了看，哟，像个账页，这什么东西呀？宝钗过来一瞧，是邢岫烟的那张当票，急忙拿过来折又折，收起来。他怕别人看见笑话，可薛姨妈看清了，哟，是哪个妈妈的当票吧？你看一会儿准得着急。湘云说：“什么叫当票啊？”众婆子都笑：“哟，真是个呆姑娘，连个当票都不知道啊。”薛姨妈说：“这怪不得她呀，一个侯门千金哪里知道这个，就是家里有她也见不到，甭说她了，就给你们这里小姐们看了也不认得，可不是吗？方才林姑娘就不认得。”薛姨妈这才把什么叫当票、典当、赎当都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说了一遍。您别忘了，老薛家是开当铺的呀。湘云、黛玉听了笑了：“啊，这人们太会想钱赚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用这个吧。”众婆子笑着说：“天下老过一般黑，哪能有两样呢？”薛姨妈又问湘云：“是从哪儿捡的？”湘云刚要说，宝钗急忙接过话茬说：“嗨，是一张过了期没用的死票，不知哪年哪月勾了账的，是香菱拿着跟丫头们玩的。”哦，薛姨妈点点头不再问了。这时有人来回说，那边府里大奶奶请姨太太过去说话，就是李纨请薛姨妈。薛姨妈急忙走了。宝钗问湘云：“哎，那个当票你在哪儿捡的？”湘云说：“我才刚见邢姑娘，他的丫鬟壮儿递给你们婴儿，婴儿随手夹到书里，没注意掉到地上，等他走了，我捡起来想看看是什么，却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便拿来让你们认认。”黛玉说：“怎么邢姑娘 也当衣服啊，既当了怎么又给你送来了呢？宝钗见问到这儿，也不好再瞒他们俩了，就将方才之事告诉了他们俩。秀烟真不容易啊，寄人篱下，他姑妈又不管他，他那点月钱不够给老妈子婆子打酒喝的，没办法，把棉衣当了，穿着夹衣，唉，太可怜了。黛玉听这话难过了，眼圈红了，有那么句话，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唉，真想不到邢姑娘也这么难。史湘云是个急脾气，当时就火了，我问我二姐去，把那帮丫头婆子骂一顿，给邢姑娘出出气，他们这是欺生势利眼。说着就要走，薛宝钗一把把他拉住，哎，你又疯了，还不给我老实坐着。黛玉也说，你要是个男人呢，出去行侠仗义，暴打不平，倒是一条好汉，可是一个女儿家，玩什么荆轲呀李逵的，哼，真好笑。湘云气得直哼哼啊，既然不叫我去，明儿个干脆把邢姑娘接到咱们这里来住，不受他们的嫌弃。宝钗说，这事儿得从长计议，商量商量再说吧。说完宝钗要走，湘云这等等，方才我到老太太屋里，他们正议论呢，说皇宫里出事儿了，皇上下旨意，从明天起，是凡受皇封的女眷都得入朝，他们正犯愁呢，说都走了，家里可怎么办呢？宝钗说，皇宫里出什么事了，叫女眷也进皇宫。为什么？不知道啊。书中暗表，前几天呢，有一位老太妃驾崩了，就是下世了，古代啊称诸侯或者有爵位的大官之死叫崩。死去这个老太妃呢，是当今皇上的祖母，虽然说不是亲祖母，也要尽人子之道，按皇家规矩，祖宗遗训办事，就下了一道圣旨，凡是受了皇封的大臣女眷都要入朝按爵守制，像贾母、邢夫人、王夫人还有尤氏受过皇封的所谓诰命夫人，每天早晨就同老爷们一块入朝随祭，直到未正之时，也就是下午两点才准期回家。这一下子就是三七二十一天不着家啊！是啊，天一亮就走了，到下午两点钟才回来，你想在那有规矩地方得累什么样，家里事顾不得了。那还不说呢，二十一天以后要随着请灵入地宫，就是送到灵地，皇陵在孝慈县，也就是今天京东遵化马兰峪，也不近呢，算起来前前后后就得一个多月呀。荣宁二府主妇都去了，可家里不留人不行啊，还多亏贾母有经验，想到头里，给尤氏报了个产假，让他帮助病重的凤姐还有李纨、探春等协理两府大事，又托付薛姨妈在园子里专门照看众姐妹，尤其是林黛玉。薛姨妈受贾母重托，就住在潇湘馆，每天陪黛玉说话。尤氏虽然天天到荣府转一转，也就是应景，遇见事儿也不深管，因为宁府那边还有一堆事儿呢。更主要，贾母等人在朝中守灵待祭，有个临时休息地方，那个年代叫下处，每天要吃吃喝喝，有时候都得吃两顿饭的，得派专人给送，这些事儿都得尤氏操心，他本来就不如凤姐儿，这担子这么重，忙得他焦头烂额。更主要的，跟随贾母入朝的人都是挑选精明强干的，另一拨人要先去皇陵看下处，也得派可靠得力的人，两边这一抻，留给府里管事儿的全是生手，使唤着不顺手。尤氏一个人呢糊涂不过来，凤姐有病不能出屋，探春和李纨 只能在内宅管局部的事儿，这府里就乱了。下边人偷懒不干活的，喝酒耍钱的，互相挤兑，彼此诬告的，报花账、中饱私囊的，什么坏事都出来了。贾府财力日进不知，贪春也想开源节流，也无回天之力。正好赶上国丧期间，停止一切娱乐，尤氏就想把梨香院的小戏班子解散了，多少也能省下开支。这天晚上王夫人回来，尤氏就向她请示这事儿该怎么办。尤氏说，这些女孩子原是我们买的，如今国丧期间不让唱了，应该解散戏班子。这伙人是不是留下当使唤丫头？那几位教习呢，就让他们走吧。王夫人说，这学戏的跟使唤丫头可不一样，他们原来也是良家子弟，穷的没饭辙，才卖到戏班子里装丑演戏的，干了好几年了。既然不唱戏，还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打发他们回家，当初老祖宗那会儿也是这么做的。尤氏说，可他们要是没地方去，不愿意走呢，那就只好留下了。事情定下了，通知账房，给教习每人开了八两银子，令其自便。要把十一个女孩子叫来，原来不是十二个吗？前两天有一个叫药官的病故了，现在只剩下十一个人，问他们是否乐意离开大观园。只有三个人乐意走，是宝官、灵官、玉官，他们有地方。每人给他们发了五两银子，其余的乐意留下的就留在大观园里。这些孩子不愿意走，为什么呢？有的是父母双亡，被叔叔大爷哥哥拐卖，无家可归；有的有爹娘，但是父母不干正业，拿着儿女当摇钱树，回家还得受罪。留下来就分散在府里，在大观园听使唤，按小丫头的工钱，每人每月500钱。就这样，贾母身旁留下文官，方官给了宝玉，蕊官给了宝钗，藕官给了黛玉，葵官送给了湘云，豆官送给了宝琴，爱官给了探春，尤氏要走了，茄官都各有所归。分到园子的几个孩子像小鸟出笼一样，每天在园子里跟主人们游戏玩耍，还挺开心。不过你可记住了，这几个孩子到园子里后来可惹了不少事儿。转眼到了清明，荣府贾琏带着贾环等人往铁槛寺祭祀先人。清明不是上坟的日子吗？宁府贾蓉呢也带人前往祭祀。宝玉的病基本好了，可是贾母不许他出园子，怕外边风大旧病复发。铁槛寺祭祀宝玉没去，他闲着没事，吃完早饭又犯懒要睡觉。袭人说，今天天这么好，这么暖和，你呀出去逛逛，别放下碗就睡，把面条驮在心里。宝玉挺听话，塌了鞋出了屋，因为腿有点发软，就拄了根棍儿出了怡红院。前文我说过，探春把园子里的活分片包给几个婆子，各管一摊儿。天这一暖和呀，婆子们开始干活了，有修竹子的，有砍老叉憋心枝的，有栽花种豆的，还有几个嫁娘在水塘中驾着船，正在捞河泥呢。捞河泥好做肥料。史湘云、湘菱、宝琴和几个丫头正坐在山子石上，瞧着嫁娘们说说笑笑。就这么功夫，哒哒哒哒哒，宝玉走过来了。湘云一看他来了，带头起哄：“哎，快把那船打出去，那是接林妹妹回家的船。”大家嗡全笑了，宝玉的脸也红了，来到切近，不好意思说：“人家那是病了，谁愿意有病啊？这个你还拿着取笑啊？赶明儿个使再来人接你回家，谁也不想你了。哎，可你这病跟别人不一样，净招人笑。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上集当中，经过凉凉的缜密分析以后，发现这起谋杀案竟然是令人费解的密室杀人。沉思了好一会儿后，凉凉再次搜查了一遍案发现场，比刚才更全面细致，可是搜查还是以屋内没有其他出入口告终。而后凉凉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那扇通风小窗上，他再度检查了通风窗户。小窗虽然无法上锁，但凉凉刚才也试验过了，狭窄的窗口根本无法让人通过，那里的位置又离门口较远，中间还隔着一个两堵墙壁形成的拐角，似乎也很难在窗户外面布置机关杀死路人。凉凉不甘心地摸了摸窗框四周坚实的墙壁，心想这扇小窗恐怕也只有婴儿才爬得进来吧。等等，婴儿。凉凉顿时觉得脊背一阵发凉，他回想起发现尸体前陆家小孩在窗前捡到的那根脐带，带着暗褐色血丝的脐带此刻仿佛就在他眼前晃荡。凉凉的脑中忽然出现了这样一幅诡谲的画面：狂风骤雨的深夜，一个全身血淋淋的婴儿缓缓地向地下小屋爬行，婴儿手脚沾满了泥浆，肚子上的脐带拖在身后，在泥地上形成了一条条浅浅的拖痕。婴儿爬至窗口，从那里翻入地下室，来到酒醉不醒的路人身前，空洞的双目阴森森地望着路人的脸。忽然间，婴儿伸出两只小手，分别按压住路人的鼻子和嘴。路人被捂死以后，婴儿裂开嘴，发出了就像弄坏玩具后恶作剧般咯咯咯的笑声。随后他爬出窗户，身上的脐带被窗框上的细钩扯了下来，就这么挂在了那里，而婴儿则消失在了黑夜的深处。难不成凶手是婴儿？不可能。想到这里， 凉凉用力拍了拍脑袋，试图让自己即将崩塌的理智尽快恢复。婴儿怎么可能杀人呢？凉凉不喜欢鬼神的东西，但此刻他的大脑似乎在被某种魔力控制，让他不由地产生这种疯狂的想象。梁队，这案子有点诡异啊。回过神来时，冷玄正一脸苦恼地在他耳边低语：你不是认识很多擅长破解密室杀人案的专家吗？都有谁啊？要不找找他们。凉凉拿出手机翻看上面的通讯录， 有一位叫贺子飞的物理副教授，之前解决过很多密室案件，不过最近他正在忙于学术研究，恐怕脱不开身。还有 F 县一名姓王的警官，也是密室专业户，那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天鹅人事件就是他解决的，不过传言解开谜团的都是他背后的一个女大学生。我调查了一下，那个女大学生好像已经去法国留学了。 你这人脉真广啊。冷玄惊叹道。还有吗？ 还有一个青年数学家，解决过震惊全国的黑药丸事件，但他现在好像也在美国， 所以都派不上用场了。 冷玄挖苦着，凉凉继续拉着通讯录的名单。 倒是还有一个人。 谁啊？ 先去陆家录口供吧，今天还有一大堆人要盘问，十分钟以后让陆家所有人集合。 凉凉下达了命令，他决定暂时将密室难题丢在一边，先完成基本的调查流程。然而此时的凉凉完全没有预料到，这起水密室事件仅仅是陆家一连串死亡惨剧的一个序幕。钟可睁开朦胧的双眼，发现窗外连日来的阴云已经散去，久违的太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给房间带来些许暖意。即便如此，在这样的冬日，他依然不愿放弃棉被的怀抱，继续一头扎进被窝呼呼大睡起来。住进陆家的这一年来，钟可已经养成了但凡休息日必定睡懒觉的习惯，这主要由于他平日里工作繁忙，睡眠时间严重不足，只好在假日里多补补觉。21岁的钟可是一名职业配音演员，也就是所谓的声优。童年时钟可就对配音这件事狂热不止，他总是将电视调到静音，幻想着自己是电视剧或者动画片里的主角，看着画面念出自己任意编造的台词。大学期间，钟可加入了一个叫月吟的网络配音社团，成了一名网配。所谓网配，也就是混迹于网络的配音者。其实钟可经常录一些广播剧和有声小说，偶尔也会为游戏角色录音。凭借出色的表演天赋和独特的声线，钟可也在网络上赢得了一些人气。钟可认为配音是一份为角色塑造灵魂的工作，他乐此不疲。毕业之后，怀揣着配音梦想的钟可来到了上海，这里有一家名叫月音的国内一线配音公司，那是钟可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为了加入月音，一年多以前钟可就报名参加了公司的培训班。功夫不负有心人，培训课程结束以后，他终于以优秀学员的名义成了月音的一名实习员工。从那个时候开始，钟可就正式踏上了职业声优的道路。然而职业声优之路不比他想象中轻松，由于激烈的行业竞争，加上整个配音行业在国内得不到太高的重视，实际上声优每接一单所得的收入并不高。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还体现在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在庞大的工作量面前，有时候一路就是一个通宵。月音目前主攻动画领域，对录习惯了广播剧的钟可而言，动画配音是相对比较生疏的，他时常把控不好人物情绪，经常一句话反复录好几遍，这更增加了他的工作时间。 高强度的配音工作给了钟可不小的压力，这种压力其实不仅仅来自工作，更来自生计。独自一人跑出来闯荡，要在上海这样一座快节奏的大都市安稳的生活，最需要的是经济基础。首先令钟可烦恼的就是房租的问题。可现如今的上海寸土寸金，想要在市区租到一间厨卫独立的单居室，至少要耗去钟可一大半的工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陈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尽量租到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钟可几乎跑断了腿。一年前，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一则报纸上的租房广告映入眼帘。广告登在报纸版面的一角，不是很起眼，上面只有几行字，内容言简意赅，大致意思是一幢位于青浦区的大宅有空房出租。钟可定睛看了一眼租金的数额，非常便宜。在一阵欣喜之余，钟可也产生了一丝怀疑，即便青浦区离市区非常遥远，但就算是如此偏远的地段，租金也不会便宜到这种程度。疑虑之下，钟可在网上搜索了关于那幢宅子的信息。他了解到宅子里似乎住了一户姓陆的人家，因此那里也被称为陆家宅。陆家宅位于青浦区的一座湖心公园内，但眼下公园已经不对外开放了。关于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神秘家族，网上还有许多传言。有人说这户人家从祖上开始就只有男性出生，从来没诞生过一个女婴。也有人说公园的湖里有吃人的怪物，还有人说晚上溜进湖心公园能听到婴儿的哭声，那声音时断时续，感觉就像在耳边。看到这些略带恐怖色彩的留言，钟可有些脊背发凉。然而眼下月音的入职通知书已经递送到钟可的手里，他必须立即找到合适的房子住下来。当务之急是至少每天能有个睡觉的地方，钟可实在无暇顾及那么多，决定先去那里看看房子。而其实钟可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女孩，在她的内心深处对这种蒙上神秘色彩的大宅子兴许还有一丝期待也说不定。钟可拨通了广告上的电话。那天钟可身着一件浅咖色的毛绒斗篷，里面是一条反季节的连衣裙，下身穿着带可爱印花图案的黑色大腿袜，脚上蹬着一双黑色短靴。为了抵御寒冷，他还在头上戴了一副雪白的绒毛耳罩，下巴微微埋在围脖里，整个人看上去毛茸茸的，异常可爱。钟可的脸蛋儿有一点点婴儿肥，光洁白皙的皮肤看上去吹弹可破。因为近视的关系，他的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造型略微夸张的圆框眼镜，略带自然卷的头发在微风中轻轻飘荡，散发出了优雅的浅棕色，整齐的平刘海显得格外俏皮。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比起外形上的穿衣打扮，钟可更注重对嗓子的保养呵护，尤其是在这种容易感冒的季节里，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嗓子发炎变声，这就如同一位钢琴演奏家必须极力保护自己的手指一样。钟可曾经有一位声音圈的好友，就是因为嗓子出问题而无法参加某个影视项目的试音，最终错失了发展良机。计划好路线以后，钟可首先搭乘地铁二号线，从中山公园一路坐到终点站。在地铁上，钟可遭到了一个宅男的搭讪，对方问他要微信号，钟可婉言谢绝了。小姐姐，你好可爱啊，能加一个你的微信吗？宅男挺着圆鼓鼓的肚子递出了自己的手机。啊，不用了吧。钟可摇了摇手。你的声音 好你了，啊，哎，你要去哪里啊？ 面对宅男的不依不饶，钟可感到忍无可忍，随即举起拎在手上的一碗麻辣烫。 你知道这是什么？ 对方凑近了看了一眼， 麻辣烫吧。 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吗？ 因为在地铁上不能吃东西吧。 一会儿他就会靠在你头上。对方一听吓了一跳，这时地铁正好到站，那人逃也似的跑了出去。摆脱了陌生人的骚扰，钟可长舒了一口气，并且庆幸地看了一眼塑料袋里的麻辣烫，心想幸好刚才没真的砸过去，毕竟这是他最爱的食物之一。钟可虽然也知道保护嗓子的重要性，但唯有麻辣烫的美味他实在是无法拒绝，只得在吃的时候只放极少的辣油，以防嗓子受到刺激。下地铁之后，钟可又乘上一辆开往青浦的公交车，汽车沿着一条荒凉的公路行驶着，两边都是广阔的农田。30分钟以后，公交车终于到站了，钟可带着疲惫的身躯下了车。这段路途要比他想象中遥远的多得多。抬眼望去，公交站牌孤寂地矗立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四周除了几间矮平房以外没有任何建筑物，和市区的喧闹比起来，这里简直荒凉的可怕。再度看了一眼手中快要凉掉的麻辣烫，钟可决定先坐在车站把它解决掉。他很后悔没有买好直接在店里吃完，现在又不想扔掉浪费。解开袋子，钟可夹起一块鱼豆腐就往嘴里送。5分钟以后，他彻底的填饱了肚子。随后他打开手机查看了谷歌地图，现在的位置离目的地湖心公园还有一段距离，他只好步行赶往那里。一想到如果定下这里的房子，以后每天上下班都要这样舟车劳顿，钟可就有些打退堂鼓了。但是既然都来了，索性就先去看一看。这样想着，钟可加快了脚下的步伐。10分钟以后，一排黑色的围栏挡在钟可面前，围栏的正中间有一扇大铁门。钟可走上前查看了铁门上的一块铜牌，上面刻着青浦湖心公园6个字，而那扇铁门被电子锁锁着。钟可用力拉了拉门，没法拉开。他注意到铁门上有一个类似门铃的按键，边上还有一个摄像头和方形出声孔。他犹豫了片刻，伸出手指在按键上掀了一下。您好，请问是哪位？传声筒里发出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声音很有礼貌。啊，钟可嗫嚅着，您好，我是看到报纸上的租房广告，所以……还没等钟可说完，咣当一下，铁门就自动开启了。请进。说完，对方就挂断了对讲。对于这种爽快的迎客方式，钟可有些始料未及，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心里略感紧张。沿着一条蜿蜒的路，钟可走入湖心公园深处。这座占地100多亩的湖心公园原本是90年代的高档游乐场所，听说公园最早的经营者正是陆家的一家之主陆雨国。陆雨国出生在1926年，战乱时期他曾是民国某图书馆的职员。新中国成立以后，陆雨国和第一任妻子结婚，生下了陆家长子陆仁。60年代妻子不幸病逝，陆雨国又娶了当时的沪剧演员吴苗作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当时的沪剧圈里，拥有美丽容颜和曼妙身姿的吴苗是很多男人青睐的对象，陆雨国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吴苗深受陆雨国的宠溺，在婚后不久，吴苗接连为陆雨国生下了陆毅和陆礼这两个儿子。后来陆雨国白手起家，以前瞻性的理念打理起皮毛和服装生意，干得颇有起色。1978年国家提出改革开放政策，陆雨国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 在两年时间内，陆玉国就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足以与当时国际上的二三线品牌相抗衡。80年代，事业蒸蒸日上的陆玉国购入民国时期作为图书馆的宅邸，也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宅邸紧邻某个湖而建，那个湖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做胎湖。一家人搬入位于胎湖湖畔的宅子，从此定居下来。那时陆人的儿子陆文龙已经出生，90年代陆毅与陆离也有了各自的儿子，陆哲南与陆寒冰，三代人共同居住在大宅子里，也就是现在的陆家宅。然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年近七旬的陆雨国突然卖掉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服装公司，包括苦心经营多年的品牌和所有股权，并用卖得的钱买下了宅子周围的地皮，花了数年时间将其打造成一个只对富人开放的高档湖心公园。就这样，陆雨国宣布从服装业隐退，要在这座公园里安享晚年。下集当中，陆家大宅的景象让钟可时不时地感觉到一阵阵的恐慌。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间大宅里，他竟然见到了那个曾经向他搭讪过的无聊的宅男。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偷偷迎着你的笑脸。